假期过后，我们工作日呢会觉得压力很大，建议大家可以通过阅读来舒缓心情。研究人员解释说，阅读的时候，我们的思绪会集中在文字上面，进入书里面的世界，就可以让我们紧张的身心得到放松了，不妨试试看吧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